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张明新，是一位自由职业者。说到了自由职业者，想必是一个会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状态，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赶着早晚高峰去挤地铁公交，跑步健身之后还可以有充足的时间给自己准备一份健康营养餐，然后带着电脑去咖啡馆或者是书吧开始一天的工作，旅行也总是可以说走就走，特别的潇洒。自由职业者似乎总能工作赚钱和享受生活两不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种别样的精彩。那么在现实中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一位自由职业者张明新的故事。他本是理工科的学霸，却偏偏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励志弃理从文的他，在考学时又因何与自己心仪的专业失之交臂？从电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学生到平面媒体记者，他还能否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张明新讲述他的精彩故事。明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明星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跟戏剧打交道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编剧，是你的最主要的一个职业身份吗？ 现在目前是、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自由的编剧。 你就每天都在家里编剧是吗？ 也没有每天，比起我的同行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我一般就是有朋友向我约稿、我就会去勤奋地写一写、如果要是没有人向我约稿、我就很少会自己自动自觉地去写东西。我经常会拿这段时间去做个小糕点啊，然后看看书啊，然后干点什么无关的事情。 就是现在实际上处在一种非常悠然的状态之下，没有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是成长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吧。 应该说这是主要是我的专业课老师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看着我了。 哦、你这个说法也很幽默啊。但是这不是说所有的编剧啊他都是这种状态。应该说作为编剧来讲，他有些东西可能会触发他的灵感，他就想把它编出来。会 是 这样 的。是的是的、 你现在进入了一种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要求，然后你都可以把它给弄出来、然后符合人家的这个需求，然后是可以达到让他满意的程度。 可以这么理解吗？ 因为是这样，就是基本上的我们约稿的这种作品哈， 嗯， 那个都会跟公司，就是我们说甲方这边会反复进行沟通，多次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从故事的一个创意的小的梗概，到人物的设置，到桥段的设置，到就是说如果分剧集或者是不分剧集的分时按时长，我们都会每一个点上跟这个甲方这边会反复的沟通。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作品才会达到甲方满意的程度，否则的话，我光靠我一个人去想，还是差很多。 对方也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 是的，是的， 就有点像命题作文的感觉。 没错，是命题作文。嗯， 这个如果说啊，能够把这个命题作文做好，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虽然上学的时候我们写作文， 嗯， 基本上都是命题作文啊， 是。 他就不如那个自己产生了灵感和一种冲动去创作的时候。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才思泉涌的，或者说不可遏制的那种感觉、啊、 是的是的， 他得权衡好多东西，得把它、嗯、得提炼出来，然后想办法再去给他想一个很好的呈现方式。 嗯，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功力的体现， 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嗯、但是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碰到一些特别尴尬的事情、 哦、 有句话叫做婆婆太多媳妇难做、 哦、 就是说如果这个命题作文甲方是非常明确说我们就要苹果、嗯、OK， 那我们就输出一个苹果，这个就比较简单。我们担忧的就是呢，其实经常面对的情况是甲方有好几个负责人，然后呢甲说我要苹果，乙说我要香蕉， C 呢又跑过来，丙又过来说我要个橘子，于是这时候我们就得做出一个既有苹果味儿又有香蕉形状，最后还得有橘子颜色的这么一个作品， 得必须能剥了皮吃的那种、嗯、 对， 所以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啊，也就说明了其实编剧这活儿吧也得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就做下来的、 嗯、 那你现在是主要精力放在编哪一类的剧呢？是像我们经常看的那电视上的那种电视连续剧，还是说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话剧啊，还有音乐剧啊什么这一类的呢？ 早些时候吧，我是写过电影电视剧，然后包括情景喜剧，甚至包括电视节目 啊，什么都有、啊、 对，什么都有、 嗯、 然后这一两年之内呢，我更多的接触了一些话剧的写作。 哦， 因为本身我自己的那个所学的专业也是戏剧导演，就是一般大家理解的就是话剧的导演专业。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现在反而是很喜欢写话剧。 现在创作话剧比较多哈。 是的是的。 有一些什么作品呢？ 比如说我今年写了一个剧，在排演中，叫做窗外有片沉睡的海。 哦，是后海吗？ 啊，不是后海。这是一个就是其实有一定象征主义色彩的这么一个名字。 嗯， 他其实是讲了一个有自闭症的一个男孩，然后呢他的母亲其实就是从戏剧的开始大家觉得这个母亲一直在帮着这个男孩走出他这个自闭的心理。 嗯， 但是到最后其实大家会发现他母亲的这种自闭的内心的这种心理疾病的状况比这个儿子还要更严重一些。 哦，就是其实自己他不知道。 对，他自己不知道。 由于他全身心都在培养儿子。 对对、嗯。 所以对自己反而忽略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很多这个年轻母亲的一种写照了。 嗯，是。 嗯，那这个是你根据一个原著来改编呢，还是完全自己创作呢？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那个有人有这么一个小的提案，说我们可不可以关注一下这类人。 哦，嗯嗯， 然后从这个小的这么一个提案上呢，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发展成了这个故事。 嗯， 是这么来的。 哎，所以现在在这么一种状态当中啊， 嗯， 来去创作话剧啊。 嗯， 这个就提到了说你要去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得有这方面的一个积累。 嗯， 你也提到了你的这个整个的差不多学习的这个经历，一直都是在学习这个戏剧的创作吗？ 嗯，应该说近十年来我一直都是。 哦，那过去在上学的时候学什么专业？ 我上学的这个专业哈有一个阶段性，因为我上了几个大学。哦，第一个大学呢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的是电视节目制作。 哦，啊，师范大学里现在有电视节目制作这样的专业呀。 是的是的。 啊，那还真的是不错啊。 都不是现在了，说起来是95年。 哦，1995年。 是。 有20多年前了。 20多年前是。 嗯，那个时候学电视节目制作这个专业应该说是很热门吧，然后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感觉。 嗯，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么一个专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年就是从我们学校来讲，就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来讲，它也是第一届办的这个专业，所以整个从学生到老师，大家都是一个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它毕竟它是一个师范院校， 是的， 它不像说，比如说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的这样的院校的话，它可能会在学校期间，它就会给你一个职业上的指引或者说辅助这样的这个工作， 是， 但是作为一个和这个专业不太搭边儿的，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它就有一定距离的这样的院校，可能它开创这个专业也是一种尝试。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努力的去尝试。 对， 学习的时候是这么一种状态。 嗯 嗯，那毕业以后，他能帮着你找到工作什么的，还是说完全都得你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职业，自己去想办法？ 我们当年的这个专业呢，是培养了将近50个人这个班， 嗯，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麻烦，由于老师也不知道如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就业， 对， 所以说在这个就业指导上，其实也是我们班几乎是很少的人可以进入就是您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就是专业的这种比如说电台啊电视台这样 的 单位。 是的，是 的，嗯， 所以我就那个当时我正好有朋友在那个杂志社工作， 哦， 因为我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也一直在写东西，他们也是知道的， 嗯， 这么的就把我招到那个杂志社去工作去了。 嗯嗯，那也就是得从事相关的像编辑啊记者这样的工作了。 嗯，是的， 嗯， 就得去采访写稿，嗯，拍照片，嗯，然后那个排版，一直到整个这个进印刷厂之前的所有工作，嗯，都要完成。 啊，应该说这个电视节目制作这个专业里边，它的一些新闻基础的课程还是 嗯 对这个有用的。 是的，是的， 嗯，相通的吧？ 是的，有相通之处。 对对对，相比来讲，它可能比那个电视节目制作还要简单一点吧。那个电视节目制作是不是你们还要学习那个，比如编辑啊什么的？ 要的。 哎，这个包括视频的一些剪辑啊，啊配这个什么配音呐，啊，字幕啊什么这一类的。 要的，要的。 嗯，那你在当初考这个专业的时候，你是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的吗？还是说受了什么作品的影响，或者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呢？ 是这样，我当年呢，其实高中的时候呢，我是在哈尔滨一所学校的理科重点班。 哦，理科啊。 是，而且还是理科重点班。 好嘛。 也就意味着我们那个班级呢是被老师严看死守， 嗯， 天天都是一大堆卷子让我们来做，就数理化数理化。 那按理说呢，像你们这样的学生，那都应该是考虑像什么哈工大呀啊这一类的理工科的顶尖的院校啊。 嗯，是，我们有同学那个也是考了这样的学校，嗯，然后并且就是奋战在科研岗位上，嗯，比如说在那个航天部门，嗯，也有我们的同学在工作。 从一个理科的这个优等生吧啊，然后呢转而投入了文科专业。 嗯， 你最后的这个学位吧啊，人家都是什么工程师啊，嗯， 是的， 哎，什么这个高级技术人员呀，啊， 嗯， 你就是文学学士。 对，文学学士，文学硕士， 哎， 一直拿的都是文学的。 这在你们这个就是原来那个班的同学当中，这也算是凤毛麟角，嗯， 是比较异类。 啊，这个主要是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这个应该这么说哈。在我高中的时候， 嗯， 其实从小我就比较喜欢读一些那个小说类的文章， 哦， 然后呢，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数理化学起来不那么难，就是经常别人还在做题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旁边看诗集了。 嗯，哦，就是你能很快就把那个理科那题做完了。 是的，是的，然后就开始自己看点什么历史小说啊， 哎， 什么诗集啊， 嗯， 然后经常那个老师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这个学生无可救药了。 就是你能在那个热血理工女生和这个文艺女青年之间随意的这个转换啊，非常快非常自然的那种状态。 但是就是很不受待见，导致呢就是我当年就是那个临高考之前，我才知道说，诶，有一个院校叫做北京广播学院。 哦， 那时候是叫北京广播学院 了。对对对对， 然后呢， 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嘛。 是， 嗯， 然后还是我那个文科班的一个好朋友， 当时他说那个他们要出去考试， 嗯， 我就非常的好奇，我就说那个考试不都是在学校里面考吗？ 哎， 怎么会有到学校外面去考的试呢？ 他要有一个面试， 是他们专业考试，其实就是 对对对，而且 我完全不知道， 对，而且他有初试还有复试， 嗯， 他都得跑过来考。 是的，直到我这个文科的这个朋友他去考试， 嗯， 我才突然听说有这么一类院校。 哦， 于是当时呢，我就哎呀，我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呢就鼓动我跟他一起去考， 嗯， 于是我就真跟他去考去了， 就跑到北京来考。 当时在哈尔滨有招生点， 有他的那个考试的点儿。 是，然后我的朋友呢，他报的播音主持，我报的是文艺编导。 哦， 他呢就很顺利的被录取了。 嗯， 现在呢也是跟主持人您是同行， 是吧？ 在上海东方电台。 你看看，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考完这个以后，是没有录取到北广是吗？ 考完之后我就发现招生简章上有一行小字。 哦， 我就使劲睁大眼睛看了一下，上面写的是只招文史类。 哎天哪，就是你们是理科呗？ 是。 然后那就错过了这机会的。 是的。 嗯，那后边这个就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这个电视节目制作专业是可以招理科班的吗？ 是的， 因为它带有电视制作的这个性质，它有操作啊。 是的， 那这个对于理科班呢是敞开大门的。 是的，他甚至还有一门课程叫做电视机维修。 哦，哎，这个专业很实用啊。 是， 嗯，我觉得也是，当时可能老师也实在想不到应该开什么专业啊，因为我们用的设备可能会出故障。 对， 那我们要去维修它，那我们就来这么一个。 嗯，但是后来我也不是好学生，尽管我学了这个电视机维修这门课，嗯，等到将来就是若干年之后，我养了一只猫，对着我的电视机撒尿的时候， 嗨， 我是无计可施。 这个还是没法修。 嗯， 其实就是你更注重的方面，你更倾向于的还是那个文学编导这个方面的东西。 是的， 是吧？电视节目制作很重要的一个程度就是你得先编出剧本来， 嗯， 你得先有一个让演员也好或者让主持人也好他能够把握的东西， 是的， 那才能进行下一步。 对对对， 这可以说是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起点吗？ 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实际上你也比较偏重于这个文学创作这方面。 是的是的。 嗯，这个大概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毕业以后呢又进了杂志社， 是， 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到了2004年你又考到了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去上研究生，实际上呢那个时候你就考了导演的这个专业。 嗯，是这样。 那个为什么在研究生的这个学习当中你会去选择做导演呢？ 其实是这样，04年那年呢，嗯，我还没有考研究生。 哦， 我是那个当时是在报社里面工作着，有一天， 嗯， 突然这也是意外，就是看到了中戏有一个成人教育学院的招生简章。 哦， 因为我非常感谢这个成人教育学院，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成人教育学院的存在的话，我不会有勇气再过来说重新选择一个专业了。 嗯，哦，那等于相当于是第二专业。 对。 哦，那你是一边上着你那个杂志社的班一边去学这个第二专业，还是当时就脱产了，就直接 完全脱产了， 就到北京来上这个学？ 对，对，而且当时其实的情况是呢，哦，我已经从哈尔滨去了深圳。 嗯， 在那个深圳的那个报社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就像刚才我说的，看到了这个招生简章。 嗯，哦，就是实际上你已经换了工作。 是 啊，哦，反正也是属于能折腾的一个。 生命在于折腾哈，啊 嗯。 当时也是那个无意中看到这个招生简章， 嗯， 然后呢我就决定来北京读这个书。 哦， 但是当时我的领导，我报社的那个总编辑， 嗯， 他是非常不赞成我走的。 就是他那个工作虽然说算不上铁饭碗， 嗯， 但是他应该，你想在深圳哈，这个工作应该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是的， 而且收入也比较可观。 嗯， 那对于你的这个生活呀还有将来的发展呀，他可能比你去完全抛弃他去选择学这个东西那要靠谱的多吧，要在他们的想法里边。 嗯，是的，因为在深圳打拼的人可能更务实一些。 对，对， 大家会考虑到很多的经济因素。 嗯， 然后呢我可能就是考虑的有点少。嗯，然后当时我的总编辑就是非常遗憾，说那个你怎么能放弃现在的这些东西去北京呢？他当时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是去读个研究生，你要走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还去读个成教。 对。 然后我当时心里暗暗的在想，那么我就以后读个研究生好了。 哎，这也是为以后再考研究生也打下了一个基础啊。 对。 最后当然终于是 就是把这个完成了以后，还是上了，依然是中戏的这个研究生。 是的， 对吧？ 嗯， 那就是导演理论与实践的这个最后是硕士学位。 他这个名字很长，但仍旧简称其实就是导演专业。 导演专业 是的、 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当然他主要的主攻方向就是这个戏剧。 是、 这也就可以能够理解和解释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啊，去和一个团队啊一起合作去做这个舞台剧。 对、 尤其是话剧。 嗯、 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儿。 嗯、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是你当时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兴趣和爱好，还是说对于自己未来的一种职业的规划呢？ 其实没有特别明晰，因为人生可能就是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不是那种聪明的人，就是有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谋划好步骤的那种人， 就走一步看十步的那种。 对，我不是这种人，这种人很聪明，我很羡慕他们，但是我可能是有点随性，所以当时呢我心里就一直就是有一种搞创作的冲动和欲望。因为我后来我就发现新闻应该是讲究真善美，戏剧呢它是讲究善与美，但是这个真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那个虚构， 就是 包括 你可以虚构啊，不是说完全都得用事实。 是， 但是这个虚构呢有时候也可能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 是的是的、 就像你提到的你们那个戏剧啊、那个话剧的一样、它好像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种情况。 对， 但它并不局限于比如说某一个人和某一件事儿， 是 它可能是一种代表性的东西。 是， 这个也是你一直的一种在你内心的一种创作冲动。 是有这么一种冲动，所以我就当时就把工作就给辞掉了。 这个确实也多少还带点热血的性质、 是是， 这个就是没有更多的考虑说今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呀？我挣不着钱怎么办呀？ 是， 我没有房子怎么办呀？ 对， 那当时到北京来学习，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你又没有学校的宿舍，也没有说这个奖学金什么之类的。 奖学金肯定没有，我们还得交学费呢。 还得交学费啊！而且你还得自己解决你自己的生活问题。 当时因为还是有一点点小的积蓄，然后再加上那个家里还是支援了我一些资金，尽管他们不太情愿，但还是支援了我一点。然后呢学校这边呢那个倒是提供了住宿跟那食堂的那个餐饮。 那么好啊。 但是是食堂的餐饮。而我之前在深圳恰恰做的是美食记者。 觉得跟那个反差还比较大一点。那但是作为成教来讲，能够提供这一些还真的是这个比较不错了。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你从很遥远的地方一个人到这儿来，他对这样的学生就有一个帮助？ 可能是因为戏剧学院的那个来到这个戏剧学院哈，我才就是跟每一个综合类的大学的学生，完全不懂得艺术大学的学生是怎么生活的，就有一个转换。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交作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综合大学呢我们一定想的是说我回去写在本上交给老师叫做交作业，但是戏剧学院的交作业呢是学生们一起来排演一个戏，然后演给老师看，这个叫做回作业。所以说那个可能由于这个回作业的这个特殊性，所以呢需要我们学生天天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一起排练到半夜。这样的话学校可能就会相应的安排宿舍跟那个食堂。 尤其是女生啊。 是的。 然后大半夜的再跑个二三十里地的回住的地方。也不安全。 是是。 这也是你们这个艺术院校的一个特殊性。 是。 那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到这边来了，学了不光是导演，也包括表演的一些东西。 是因为导表其实不是很分开的。 首 先那个导演呢你可以演的不那么完美，但是你得会演。 会演。 然后你才有资格去指导演员去怎么演。 是，你不能说啊，我这个是吧？你这个怎么着怎么着，上来就去给人家指手画脚。 是是， 有时候人家要是噎你一下，反问你一个啊，那个你会演吗？你也得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表现得出来。 对对对， 这个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所有的这个课程里边，它都包含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是的， 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么一种感觉。 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型学科。所以就说所有的那个道具得自己买、场景得自己搭、演员得自己组织、包括就是我们中戏的那个一项要求是说在排那个剧本片段之前的所有的小品练习的剧本都要自己写、自己来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